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呢本市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气温上升幅度比较快，光照较强，但是呢污染扩散条件一般，提醒大家出门请您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另外，柳絮飘落，也进入了高峰期，空气干燥，做好及时补水，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用火方面的安全。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在东二环朝阳门桥以南、东直门桥南以及北二环小街桥内环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发生。东二环朝阳门桥以南、东直门桥南以及北二环小街桥内环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是造成了北二环德胜门桥到东二环朝阳门桥一线内环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易碎的玻璃人，他们到底患上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像玻璃人，从小就经不起磕磕碰碰，不然会流血不止，甚至致命。这就是血友病。小伤口为何会流血不止？血友病究竟是种什么病？此外，关于血友病妈妈携带儿子得病的说法是否准确靠谱？今天是世界血友病日，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孙婉玲，跟您说说易碎的玻璃人。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介绍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孙婉玲。你好，孙主任。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呀是易碎的玻璃人。刚才说到今天呢是世界血友病日，那我们提到的这个玻璃人，怕磕怕碰，患上的呢就是这个血友病。其实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听到的比较少，感觉还是有点陌生。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血友病，怎么回事呢？ 好，血友病呢，这个疾病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疾病，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遗传性的出血性的疾病。那么它就是由 父母携带的某些基因传给了子女，然后这些子女呢因为缺少某些凝血因子，所以它容易出血。那么血友病呢分两型，一个是我们叫甲型血友病，也叫血友病 A， 另一型呢是乙型血友病，也叫血友病 B。 那么整体的血友病的发病率呢在我们国家大概是在10万分之5左右，也就10万个孩子里面大概能有5个是血友病的患者。那么其中呢大概有5分之4 80% 吧是血友病 A， 还有呢另外20%左右大概是血友病 B。那么因为他们缺少我们身体里凝血所需要的正常的因子，所以他们就特别容易出血。就是说当他一个伤口破损的时候，他没有正常的机制能把这个血止住，所以就表现为一个非常轻微的这个外伤，出血不止，或者说甚至没有任何的外伤，没有任何的外力的情况下，就出现自发性的出血。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种玻璃人怕磕怕碰，但是呢也有一些可能属于更严重的情况，不磕不碰他自己也会出血。 对， 那这个血是以内在出血的形式出现吗？ 因为这种凝血因子的缺乏，这种出血往往表现的是一些深部的出血，比如说软组织或者是肌肉间出一个大血肿，或者呢就是我们负重的关节，我们身体负重关节主要是膝关节和踝关节，就会出现一些自发的关节腔内的出血。对，这种出血呢一般都是比较严重，很难以止住的。那么往往这种都是在一些重型的孩子容易发生，一般在儿童期就可以发病。 所以说一旦患上这个血友病哈，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身体特别容易出血，不管是这种外伤性的外力型的还是自发的出血，而且一出血它不像我们自己有这种凝血机制，这个血还很难止住。 对 啊，平时我们说这个削水果手上割破了一个口，可能当时很快这个血就能止住了，过两天伤口就愈合了，但如果是血友病的这样的患者拉了这么一个口，那这一个小口有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致命的风险了。 对，因为血友病的病人呢他是一个凝血因子的缺乏，所以他的出血的表现呢有他一定的特殊性，他往往是一个迟发性的一个持续性的出血。比如说这个手上割了一小口，或者说我们一些病人轻型的病人成年以后做手术，手术过程中外科大夫发现缝合都很好没问题，关上以后下了台了，发现这个刀口不断的在迟发性的这种持续的渗血啊，所以这种如果你这个外伤手指头被割了一下，你拿个棉签按压一会儿也止住了，过一会儿又开始渗就这种表现。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血友病哈。那刚才说了它在人群当中的发病比例是1/5， 10万分之5、 十万个孩子那可能有5个就会发生这个血友病的概率，这样的一个比例属于罕见病吗？ 对对对，不是常见病。 好吧，血友病虽然属于罕见病，但是如果是摊在谁的身上的话，那就是100%的概率事件哈。那么到底它能不能预防，出现了这种情况又可不可以及时得到这个救治哈。那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交流。另外呢，关于血液方面的问题，血液病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孙主任互动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您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日常呢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的多另外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的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关于血友病也好，关于其他方面的血液疾病，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其实我觉得能问的不光是疾病哈，有很多科普知识，包括血液当中有好多成分，我们体检的时候拿到的那个血液报告，有一些内容您可能不知道它什么作用，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样的一些含义哈，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今天召开2018年全市妇幼健康工作会议。日前，本市妇幼健康水平持续改善，2017年常住孕产妇死亡率10万分之5.68，户籍孕产妇死亡率10万分之8.17，与2016年相比明显降低。户籍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1000分之2.64，婴儿死亡率1000分之2.29，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新生儿疾病筛查率、两癌筛查出癌前病变及宫颈癌、乳腺癌治愈率都接近100%。此外，本市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取得了新进展。截至目前，市区17家妇幼保健机构有10家完成或成立异地新建的任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鸿茅药酒事件哈。最近广州医生谭勤东因为在网上吐槽鸿茅药酒中存在何首乌、附子等有毒性中药材，被内蒙古凉城警方抓捕。昨晚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明确回应，是药三分毒，鸿茅药酒作为非处方药，曾检索到它的不良反应报告137例。目前国家药监局已经要求内蒙古食药监局责成该企业对药品安全性做出解释，并公开近五年来的不良反应情况，如果发现违反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将依法严肃处理，直到吊销药品批准文号。此外，国家药监局还披露，目前已组织有关专家对鸿茅药酒由非处方药转化为处方药进行论证。虽说吸烟致癌，但是有一部分人啊，确实是抽了一辈子烟却没有得肺癌，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研究证明，肺癌呢是由外界致病因素引燃身体内部的致癌因子而导致的。换句话说，肺癌等于外部因素加内部致癌因子。因为有些人体内没有致癌因子，所以怎么抽烟也不得病。不过呀，说实话，体内没有这种致癌因子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随着烟龄的增长，那么患肺癌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一旦你没有那么幸运引爆了体内的致癌因子，那么肺癌就会找上来了。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 好，今天是世界血友病日，健康加油站节目为您特别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孙婉玲和您说说易碎的玻璃人。那么关于血友病，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关于各种啊血液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收看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 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血友病呢，它是一种出血性的疾病哈，主要是由于这个人体内缺少凝血因子。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切水果手上破了一个口子，然后这个如果是血友病患者的话，到底这个出血的情况会怎么样？会因为这一个口子出血不止，最后要了命吗？ 嗯，那这就是根据这个血友病患者的病情的同而不同。那么我们一般来讲，血友病 A 的出血情况相对重一些，那血友病 B 呢相对轻一些。那么在 A 里面呢，又分重型、中型和轻型，那这就是根据它所缺乏的凝血因子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它凝血因子的活性，我们是可以测的。如果这个凝血因子活性非常低，那么一个轻微的出血、轻微的外伤或者甚至没有外力，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出血、出血不止。那如果一些轻型的患者啊，他如果自己不清楚自己的家族史，他从青少年这个到成年，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得这个病了，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比如说他做一个特别大的手术，或者很严重的外伤，术后发现这个刀口止不住血啊，这才筛查发现他有血友病。所以这也是跟这个不同的 这个病情有关系。那么有的人一些轻型的患者，他确实是不太影响他生长发育，那么整个在成年过程中呢也确实没有发现。 所以说到这个很多人哈，到了成年或者是因为某一次大的手术出血不止，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这个血友病。 偶然发现的。 然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健康体检最常规的一项是抽血化验。能不能就把这个列入进去？ 可以的，因为就是说这部分人，像血友病 A 呢是缺乏凝血因子8，血友病 B 呢缺乏凝血因子9。那么不管他缺乏的哪种呢，他都是影响我们内源性的这个凝血系统这个途径。所以我们有一个检测项目叫这个活化凝血酶原时间 APTT。如果我们把这个凝血的基本的筛查加进去，是可以筛出一部分。筛出一部分患者那么他的凝血这个 APTT 时间会延长的，那么用正常的血浆呢加入以后能纠正，那么这个特点是可以帮助我们筛出一部分这种凝血因子异常的病人来。 所以你看看现在的这种抽血化验呢，通常还没有就是测凝血的这个时长的这样的一条哈，但是其实可以加进去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是因为一些意外情况也好，到了很大哈，突然出现这种出血不止，当他危及生命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手段在上就已经来不及了。但如果我们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个问题，进行一定的干预，起码保命是不是没问题啊？ 其实呢，要说我们干预啊，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呢，就是对自己的家族史了解可能是更重要的啊。比如说你家里面你的舅舅，有这种出血的问题，那你这个就要考虑考虑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特别是男同志，男性的啊，那这种家族史的这种筛查很重要。所以因那也就提到了，其实就忧生忧郁了。那么我们实际上因为这个病是一个遗传性疾病，它是携带终生的，伴随你一辈子，不会说是这次这治好了然后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 它不存在治好一说。 对，它就是一个遗传性疾病，除非我们现在用现有的手段去做一些基因治疗，但是呢也都不是特别成熟。所以我们实际上要真正对这个病的发病进行预防的话，那么还是要从忧生忧郁 的角度来着手了。刚才说到它不仅仅是一种出血性疾病，而且呢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叫遗传代谢性疾病哈。我听说血友病它也叫欧洲皇室病。 对， 大家听听啊，这挺有意思的。说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七位这个孙子辈的人，一查都得了这种血友病，而且他们还不幸的将他传至了欧洲的各个王室，就是由于这个，他们这个结婚之前没有做这方面的筛查哈。那你想想，这个里面他的这个遗传因素，如果现在的这个医学手段虽然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我们甚至可以对一些这个遗传的基因来进行一些干预了。但是血友病到目前为止，我们说没有办法从这个基因角度彻底扭转它，是吗？ 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欧洲啊，它的这个血友病当时它的发病率要比咱们中国高呢？因为欧洲的皇室他们是近亲结婚，所以近亲结婚是导致欧洲皇室得血友病发生率很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说你因为这个血友病呢是一个隐性遗传的疾病，它必须是说如果是女性必须是两条 X 染色体上都有异常的基因才行。所以它必须是近亲，这家族有了这个基因以后，他近亲结婚这种几率才高。如果他是在普通人群里面，可能这个几率不会这么高。所以这就导致欧洲的这个皇室呢，他的这个发病率要高一些。所以我们如果想尽量降低血友病的这个孩子的发生，这个出生的话呢，我们一个是对自己的家族史要了解，另外呢就是要尽量避免这种近亲结婚。对， 我觉得这个近亲结婚要避免这件事儿，还是我在小的时候哎呀听说过的呢。就是好像从80年代开始吧哈，大家就已经开始知道我们要忧生忧郁啦，做一些准备什么的，基本上不太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但是既然血友病作为一种隐性基因遗传性的疾病哈，那么首先从忧生忧郁的角度，我们像几代人之间是否出现过这种血友病的情况，那您得留神了。那么还有就是不要做近亲结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血友病它传男不传女， 这真的吗？ 对，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说血友病是个隐性遗传病，它呢如果是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性染色体，那我们知道我们女性呢是两条 X 染色体，男性呢是一条 X 一条 Y 染色体，它存在于 X 染色体上，所以如果男性他只要有一条他这个 X 只要不正常的，他就一定是发病的。但是女性呢，如果她有一条正常的染色体，正常的 X， 另一条 X 是虽然是异常，但是她只是个携带者，她不发病，她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往往是这样子，这个外婆啊，外婆姥姥，哎，把这个基因呢传给了妈妈，那妈妈呢可能就传给了儿子。 哎， 对，是这样子。但是女孩呢，那就是说，其实这个 那如果说妈妈生的又是女儿呢？ 如果妈妈生的女儿，如果她这个爸爸是个健康人，妈妈是个携带者的话啊，那么这样子呢，女孩有一半的几率是正常人，还有一半几率是 携带者， 对，她不发病啊，不发病她不会出血，但男孩就不一样了，男孩有一半的几率是发病的，另一半的几率是正常的。那但是你想50%这个几率发病，这个就是很严重的， 就是很高的一个概率了。 哎，高的。所以对于如果已知自己是血友病携带者的这种啊这种人群，一个是你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你的配偶一定不能有这个血友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尽量我们在产前进行一些性别的这个筛查。 听好了哈，这种情况，如果有血友病家族史，或者是明确自个儿是携带者的这个女性的话，那么您怀的这个宝宝的这个性别是可以通过医学手段来筛查的，是允许的。 对，那不光是通过性别来筛查，另外现在呢，在这个产前不同阶段也可以通过不同手段对胎儿进行基因的检测，看看胎儿携不携带这个基因，那么这样子呢肯定更准确一些。更准确一些。如果你怀的虽然是个男孩， 但是他是安全那50%， 他那个基因是正常的，那也可以生出来。 对，是可以 对吧， 留下来的。对， 所以现在的这种优生优育的手段很多。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科普的宣传，让大家对这个病有一些的认识，同时呢尽量降低减少这部分孩子的一个出生。 对，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筛查手段的。我替大家伙问一下，如果已经知道哈这个准备怀孕的这个女性，她是这个携带者的话，那首先我们捋一下，第一条，你找到这个老公必须没有这个血友病的任何的这样的风险。 对对对。 那么在您怀孕几个月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这个筛查？ 怀孕的话，早期10个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绒毛了，可以做基因的检测。 这是通过什么手段？穿刺吗？ 哎，对对。那么如果到中期的时候，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羊水穿刺， 羊水穿刺， 这都可以，只要有宝宝的这个遗传物质在里面就可以，就可以做。当然了，如果说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你要早期要流产或者引产，那肯定是越早越好。 对，这样对母体的伤害会 小 一些。对， 对。 好，所以说一方面做好优生优育，那么这个优生的前提就是我们在这个选择配偶，包括什么时候，以前经常大家那时候开玩笑的说，这个祖宗八辈恨不得都要捋顺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血友病，这么做是不为过的。而且其实这个是为了这个自己以自己的下一代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哈，优生优育的一种表现。互动平台上听众留言说，平时磕一下碰一下身上就容易出现一块块的淤青。哎，这种淤青会是血友病的表现吗？ 那么其实呢，血友病呢，它的表现很少表现为皮肤和黏膜的出血，往往是一些深部的出血。那么我们正常人受个外力之后，那么一些微血管破裂以后，血管里的血液溢出到血管外，然后就会出现淤青，这是个很正常的表现。只要你这个淤青两三天以后慢慢变淡变黄吸收了，那这就是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如果说你这个碰完了以后过一天还在流血，过两天还在渗血，那这种才能考虑是不是有凝血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门诊经常会碰到一些病人说，大夫，我这儿出了一个这个大出血，有没有问题？一看这个地方就是， 问他几天了。 对对对，一看都变黄了，都快吸收了，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对， 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是正常的磕碰的那种青啊紫啊都是特别正常的。但是你要看一下，比如说第二天范围更大了，甚至它突出表皮，你就感觉里面出血已经鼓出包来了。 好几天还是这样，那你抓紧时间去医院哈， 对， 尤其要筛查一下。 如果有软组织或者肌肉的这种血肿产生压迫症状了，那么这种都是要及时处理的。 及时处理的哈。嗯，这位朋友问了，他说血友病一般会是在什么时候发病？现在能治好吗？能活多久？ 血友病呢，如果是重型的孩子，出生过程中可能就会发现它有问题，因为经过产道的这个挤压的过程的时候，可能哪一下损伤就会导致它出血、 哦、 啊。那这是重型的，那如果中型的孩子呢，他往往是在碰到一些外伤或者手术，他出现了出血，但是这种出血的严重程度跟他这个外伤的程度不成比例，就很小的一个外伤出现了很严重的出血。 嗯， 那如果是轻型的孩子呢，他一般来讲是到成年做大手术严重的外伤以后可能才会发现。 嗯， 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血友病呢，它本身呢也不是说直接致命的，它关键是如果是重型的孩子，他在幼儿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出血，会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比如说他关节腔的出血，关节腔出血以后会引起关节的肿胀畸形，最后变形了。哎，对， 那么严重。 对对对，甚至有一些就是肌肉萎缩、骨质疏松，那么我们叫血友病关节、 哦、 另外呢，如果在软组织和肌肉出现的血肿，这个血肿呢可以压迫神经，压迫周围组织、 嗯、 啊，有的看在不同的位置，压迫的位置不同，那么会引起不同的压迫症状。比如说你要颅内出现一个血肿压迫了，那会引起很严重 头痛昏迷。 哎，对，所以这个出血的症状呢是、嗯 不一样的， 哎，不一样的，但是它确实是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嗯、比如说几岁关键就畸形了，他不能站立，不能行走 走 路了， 哦、 所以他虽然活着，但是呢，对他这一辈子的影响是很严重的。 对，哎、所以我们说存活时间也好，嗯、或者是这个。嗯，状况也好，生活质量也好哈、 嗯， 这个也是全看患上血友病之后他的轻中重度了。 对对 对 对, 对，这些呢、 嗯、 是不太一样的、 嗯。 当然了，这个里边如果我们说是这个最轻的那种，嗯，我们存在能治好这一说吗？ 这个血友病呢，刚才也讲了，是个遗传性的疾病，它是终生携带，伴随你一辈子的。那么目前，真要是说想把这个血友病治愈的话，就是基因治疗。啊，基因治疗，但是基因治疗目前，还没有说哪个疾病能就是通过基因治疗得到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效果。 嗯， 所以目前我们的血友病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治疗，以替代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那么这个综合治疗包括方方面面的。 好嘞，具体怎么来治疗、嗯、这方方面面都包括了哪些方面、嗯、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哈、 嗯、 包括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在问说血友病跟白血病是一回事吗等等等等。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请专家回应您。这里是健康加油站，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孙婉玲来到节目，和您一起关注血友病以及其他和血液有关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和专家互动，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是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孙婉玲和您说说易碎的玻璃人。今天是世界血友病日，我们一起来关注血友病。那么关于其他方面的血液方面的问题呢，您也可以趁此机会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您的手机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账号中的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手机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手机下载网易新闻的 APP 的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 心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好，这都是血液病哈，血友病和白血病听着好像挺像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一回是一个病吗？ 当然不是啦。 嗯， 我们血友病呢是一个，刚才说了，是一个遗传性的先天性的凝血因子缺乏的一个出血性的疾病。 嗯， 那白血病呢就不一样了，白血病是一种恶性疾病，是一种恶性的血液系统的肿瘤啊。那么它呢，这个白血病呢又分急性啊、慢性啊各种不同类型的， 嗯， 那么跟血友病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白血病的病人可以表现为出血， 对 啊，但是他那个出血呢跟血友病的出血是不一样的，嗯， 他有那个有比较相近的一些特点吗？比如说他那个出血也是不容易凝吗？ 不一样， 嗯， 这个白血病的出血呢，他往往这个皮肤黏膜出的比较重。啊，我们血友病呢，一般皮肤黏膜出的比较轻，都是 深层、 深层、深部的。 嗯， 白血病主要是皮肤黏膜。有时候看着病人，比如说这堵着鼻子来的啊，然后这个口腔里面都是大血泡， 哦、 这种哎，白血病多 一些。我们说那种黏膜，像鼻的黏膜呀、 哎、 口腔黏膜呀、 哎对对对， 这种黏膜上出血哈， 对对对对对 嗯，这是白血病， 哎， 黏膜出血比较多。 嗯， 而血友病的那种出血就比较深层了。 嗯嗯、对，而且白血病不是说每个病人都有出血表现， 嗯， 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所以他并不像血友病的病人，血友病的病人他的唯一表现就是出血， 出血，而且流血不止的这种出血哈， 嗯、 挺可怕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提问。好运旺旺他说，能够讲讲缺铁性贫血吗？他吃完琥珀酸亚铁片胃会觉得很难受，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嗯，那么琥珀酸亚铁呢是一种口服的铁剂，它的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胃肠道的刺激，所以我们来减少这个胃肠道刺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您吃饭的时候把这个铁片啊跟饭混在一起吃，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今天您打算吃一个馒头，您吃半个馒头的时候吃完了把这铁片吃进去，然后再把另半个馒头吃上啊，跟食物混合在一起会减少你的胃肠道的刺激。那如果说你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吃了胃肠道刺激还是很严重的话，那不行，可以换换其他的这个口服铁的制剂。那么不同的制剂胃肠道反应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跟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 哦、 所以这种是可以试一下的。 就是说这种补铁的铁片、 嗯、 它的这个种类其实是挺多的， 嗯， 然后呢这一种可能对于您感觉胃肠道刺激比较明显，咱可以换一种试试哈。还有就是尽量随餐服， 哎对，跟植物一起服。另外就是特别不要空腹、 嗯、 如果空腹吃的话呢是非常刺激的啊，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好多人都会觉得我空腹吃一些药，哎，能够让吸收的更好，其实这是错误的。 对， 嗯， 对， 所以有一些呢，药物上面就是明确写的，比如说是随餐呐、啊 嗯， 餐前或者是餐 后 多长时间呀、啊，它都是有道理的。 嗯， 其实你为了让那个药它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前提是先看好说明书。 对，对。但是确实是缺血性贫血的病人，他吃铁片的时候，有些人他的胃肠道反应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自己有胃肠道疾病，比如说他本身就是胃溃疡、萎缩性胃炎，他不光吃铁片难受，他吃别的东西他也会难受、啊，这种情况呢，你可能不管你换什么剂型，你都有胃肠道反应。如果是实在这种情况，你确实是吃铁剂，口服铁剂，胃肠道耐受不了的话，我们有静脉输注的铁剂。啊，可以静脉输注， 直接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了。 啊、对, 对, 对, 对， 当然了，如果真的是本身胃肠具有像溃疡这些问题的话， 哎、 那么解决这个、治这个病， 嗯， 是前提了，就是、哎、很重要哈、 嗯。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网友鹏鹏，他说：“大家好，我是一名 血管性血友病也称为假性血友病患者的家属，国内有针对血友病 A 和 B 的药物，咱们说的那个血友病 A、血友病 B 两种的药物，但是没有针对血管性血友病的药物，国内患者也不少，希望能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群体。另外还想问一问，说哪些食物能够提高因子？ 那么这个血管性血友病现在我们不称这个名，因为它是假性血友病，就是它不是真正的血友病，我们叫 VW 病啊，它是就是说是一个跟这个凝血因子八的相符功能相符的一个因子，它这个缺乏啊，它主要是也是引起一些出血的表现。那么我们确实现在国内没有针对血管性血友病的一个药物，但是这部分病人呢，如果真是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新鲜的血浆的输注或冷沉淀的输注，也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那么所以对这部分病人呢，关键就是要看你要做什么，比如说你要手术啊，你要手术，或者你有最近有一个你不小心车祸外伤了，你要止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用这些替代治疗应该是没有问题，能有效的帮你控制住这个出血的，因为它的出血程度不像血友病 A 那么严重 哦。 另外就是说这个食物啊， 能食补吗？ 没有，因为咱说过了，这个病就是一个遗传性的啊，它天生就缺这个因子，食物里面没有能够补充到这个因子的。 哎，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成分血，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哈，这个大家义务献血也好，抽的什么血有这种血浆的，也有单纯挑里面需要的成分的， 对， 这个所谓的血液当中的那个抗凝因子难道不能从这个血浆当中提取吗？ 所以啊，对于这部分病人，我们最初的这个输注的就是输新鲜的血浆啊，就是这个凝血因子就是在血浆里面， 就是不能给它单纯提取出来是吗？ 有， 也有。 那么现在有浓缩的因子啊，浓缩的各种凝血因子，还有凝血酶原复合物。那么这些都是在不断的进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最初出血浆的时候呢，那你血浆里的这个浓度毕竟是低， 对， 所以病人输大量的血浆也补不上很多，病人反而会出现一些大量输血导致的心力衰竭啊，或者其他的问题。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们有冷沉淀，有凝血酶原复合物，有重组的凝血因子八啊，重组的凝血因子九，那么还有重组的凝血因子七，这些都是基因重组的，那么它们就是非常纯的高浓度的这种凝血因子可以直接输注。 这个现在是进口啊，还是国产呀、啊？贵不贵？ 都有啊，我们这个因子八，我们国产的和进口的都有，因子七现在只有这个进口的。那么价钱呢？也不算便宜，但是目前在北京市的这个医保范围内都能覆盖。 医保范围是覆盖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凝血因子 八和凝血因子九。 而且您说到像他那种所谓的血管性血友病的话，他就是 他可以输新鲜血浆，他可以输新鲜血浆， 因为他没有那么重。 哎，对对， 没有必要输。 所以咱们看一下他什么情况下需要处理，并不是说，因为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病人天天需要输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咱们血友病 A 的病人，那他轻型和重型的他平时不需要预防。不是 轻型的 和中型的平时是不需要预防，只有那种重型他能自发性出血的，我们才可能去针对性的应用一些预防预防的话输注凝血因子，所以这个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 他说了他比较担心就是经常输血的话会感染其他疾病啊。 对，是，这是一个风险。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血友病的家庭，我们要进行一些宣教，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些综合的一个教育。那么其中包括，因为他要输血制品，那么这个血制品呢，输血会带来一些输血相关的一些副作用，但是要相信，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内的这个血制品、血源都是经过我们各个层次的血站严格的检验的，那都有质量的把关，而且都是可溯源的。比如说你确实输了这段血，你出问题了，那我们可以追踪到这个供血， 供血方，打哪里来的？ 对对对，这个供者是什么情况？他是不是携带这个疾病？所以现在呢，目前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血源的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 就是所以一定要在正规的机构，我们来治疗以及进行输血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输血这个是要有资质的医院才可以的， 才可以输血的哈。 对 对, 对, 对。 当然了，平时也就是尽量的。我们是不是也会经常的跟患者以及他的家属有特别多的提醒性的内容？ 对，是，所以我们说嘛，血友病是一个综合治疗。那么综合治疗呢，是以替代治疗为原则的一个综合治疗。所谓替代治疗，就是说它缺什么因子，咱们给它补 什么。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病人天天要补啊。那么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他出血了或者有手术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输注。那么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疗呢，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很多重型的孩子是小孩的时候发病的，那所以这个家人的护理和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就非常重要。那么家长要知道孩子的哪些啊动作不能做，哪些这个如果出了血 怎么办？ 怎么办？对，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呢，国内都在逐渐在成立各个的血友病中心，那么就是对这部分患者进行宣教，让他们知道你怎么预防，平时怎么避免他磕碰啊。孩子这种情况，你平时在家要避免磕碰，比如说你家里的这个要软包装，对吧？你不能有很尖锐的地方，孩子容易磕碰的。那么你在训练孩子行走啊、跑步啊，你要格外注意，要带护具，要尽量减少他的这种。所以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宣教。那么在血友病的这种中心呢，也会针对孩子已经发生的出血，他已经发生出血了，在关节腔里出血，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畸形的出现，防止他将来长大成人。但因为他这关节如果畸形了，会影响他整个的生长发育，所以其实这个血友病的治疗确实是一个很综合的治疗，特别是在儿童时期，家长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就更重要了。 对，所以说对于那种比较重的哈，尤其是越早期就被发现的处于儿童期的血友病的孩子的话，那么家庭照护可能就是显得是最为重要的。 对， 那么家长也要知道哪些行为有可能导致他受到一些伤害，出血不止，那得尽量避免。就说这件事儿摊在谁身上，虽然是一个十万分之五的概率哈，但是摊在哪对父母身上都会很痛苦。 对， 但是怎么办？一方面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综合的治疗，二其实有的时候把心态调整吧，平稳来对待，就是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较正能量的这种案例啊。虽然可能也是患上这个血友病，情况也是挺严重的，但是人家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现在呢，因为像在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那么会有很多的血友病孩子在他们的血友病中心，那么他们有这种病友的联谊会，那么看到已经健健康康、顺顺利利长大成人的，那么你的作为家长的孩子他就有信心了，就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要让他，比如说这个地方关节膝关节出血了，我不管他，过两天让他自己吸收了算了，那过两天畸形就出现了，那这个 一定要干预 啊，一定要干预它。就出止血是很容易，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出了血我给你止住， 是可以做到的， 很简单啊。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这个出血形成对孩子的影响。比如一个大血肿压迫了，你要把这个解除，压迫症状解除，关节出现纤维化了，你不能让它出现。我们要预防性的关节腔内要注射一些东西，不要让它这个关节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家长要知道你的一些时机，什么情况下可以在家观察，什么情况下你要到及时到医院去。对， 这个特别重要。 对， 总之呢，就是有一些时机的把握吧。就是如果他是一直在出血的过程当中，绝对要尽快到医院去处置哈，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这个轻中重度。然后呢，避免因此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外在的出血不止，特别容易引起重视，但是内在的我们说那种出血的话，其实更危险，也特别容易出现后续的一些比如说遗留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都需要您提早带孩子也好，陪着家人也好，抓紧时间去医院。血友病它属于隐性的基因遗传，有些女性呢可能是基因的携带者，有的网友就问了，说自己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能通过一些婚检手段查出来吗？ 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一个是要问问你的这个舅舅啊，舅舅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如果你家里面确实没有的话，你又怀疑自己有这个的话，我们有基因检测的手段。 基因检测手段， 对，基因检测是最准确的。当然了，我们以前这个基因检测不是很普遍的时候，我们也查凝血。如果在查凝血的时候发现它的 APD 明显延长的时候，那么这种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给你一定提示作用。那么你这个时候去检测也是可以的。 对，因为现在不强制婚检了啊，都是这个比较自由的婚检，而且有一些人为了这个结完婚很快就要孩子嘛，还会去花大价钱做那种 价格不菲的婚检的套餐呢，真的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对于一些类似于血友病也好，这些遗传的疾病也好哈，真的都可以纳入到这种婚检的项目里面来。做到这种，那就属于从政策层面的优生优育了。 这个、如果做到，因为它毕竟是个罕见病。罕见病如果你政府投入这么多钱去做基因筛查，因为这个费用相对高一些。 自费吧。 可能是这个要看你的这个社会经济效益。 嗯。 但是我确实是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在怀孕前，你在备孕的时候，夫妻双方一定要做一个最基本的检查。查体，那么我们有时候有些孕妇都去建档才发现自己贫血，贫的还很厉害， 嗯， 孩子已经快速长了，你说你这个时候孩子长得很快，你身体的这些东西又不够，你就说补也补不上去， 嗯， 所以有时候其实就是说你在产，你怀孕打算怀孕了，你到医院去做，就现在各大医院都有体检中心，做个体检，有不同的套餐， 嗯， 是吧，你选，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然后尽量避免你在怀孕期间出什么问题。 对，所以这个就不仅仅是要防一些代谢性的疾病了， 嗯，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谁都希望生的那个孩子哈， 嗯， 我们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那真的是打备孕的时候开始就应该严肃来对待这件事儿，做一下起码是最基本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哈，缺什么我们提前就给他补上， 对对对，纠正了， 妈妈的身体状况好了，你生出来的宝宝质量才好。 嗯 嗯，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了，这个普通人群当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不是血友病， 嗯， 但可能呢他的凝血因子的活性就是比较低的， 嗯， 如果过低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是危害吗，嗯， 那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这个凝血因子可以是这种遗传性的，先天就生成的就少，还有一种情况就一个身体里面出现对凝血因子的抗体了，或者有抑制物了，所以这种凝血因子虽然不少，但是因为你抗体和抑制物把它的功能抑制掉了，那么它可以出现跟血友病一样的临床表现。 嗯， 那这种我们一般是能找到它的原发的因素的，因为这种不是先天的，它一定是后天，比如说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那么它可以伴有这种抗体，那这种我们找到它的根源，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哦， 嗯， 当然了，如果是过低的话，那它的有一些表现可能就和这个血友病的表现是一样的了， 对对对， 也是出血止不住的这种了哈。 对对对对， 互动平台上常宇他问，他说血小板偏低， 嗯， 是不是就说明凝血功能不好呢？ 嗯，血小板呢是我们血液的细胞里的一个成分， 嗯， 那么是在血液里的这个很小的一个小细胞，那么这个血小板呢对我们的凝血止血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这个血管发生破损的时候，血小板是第一个反应的，它就到这个破损的地方去聚集，所以在启动我们止血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此大家可以想到血小板少的时候，那么你血管有破损的时候，它就没有血小板或者没有足够的血小板去 聚集， 哎，对，去启动这个止血做过程，所以就容易出血。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做了体检之后那个上面的值他们的血小板就是偏低的， 嗯， 这个偏低对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那要看低到多少程度，我们一般来讲血小板如果在20乘以19次方每升以上的话一般是没有任何的自发性出血的风险的， 20乘以10的9次方以上就可以， 哎，对，一般来讲是不会有的，所以如果对于一个血小板少的人你这个数值呢你要看，嗯，我们一般来讲如果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小板少但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出血表现， 嗯， 我们一般会建议病人先动态的连续监测几次血小板看是真的少还是假的少，因为血小板少我们第一个要除外的就是假性血小板少， 哦， 它就不是真的血小板少，可能某偶然一次的检验误差， 嗯， 或者什么因素导致的， 嗯 啊， 那多长时间之后再去抽管血 这个情况这个都可以2到4个周 啊，都是可以的， 去复查一下看，啊，那前提是你没有出血， 啊， 对吧，你要有出血的血小板又少那你肯定是确实是少 是有危险的了， 啊，对， 哎，有没有这个那是不是说明血小板越高越好呢？ 当然不是啦，血小板那么它是一个止血的这个成分啊，如果你太高了的话呢就会出现容易溢栓，就容易出现血栓，那么很多年轻人出现年龄不符的这种血栓的时候 往往就是它血液成分里面的某个血细胞、血小板或者是红细胞增多了、 哦、 啊，这样子也不行。就跟咱们马路上的汽车多了就堵车 了就堵了一样、 哎、堵了以后血液就流动不开了，那形成血栓了，那也不行。 所以血小板太低了，它容易不凝血、 嗯 出血止不住、 嗯、 太高了它又容易造成血栓的出现哈。所以你看看我们说这个体检报告里面、 嗯、 血小板的那个值也好它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合适的、嗯、过低或过高都需要大家引起重视、 嗯、 有朋友在追问有什么食补的办法能够增加这个血小板吗？ 那血小板呢是要看它什么原因的低的，有些本身就是我们原发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那么这种食补也没什么用处、 嗯、 另外有些人血小板少是因为他的一些其他血液病，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白血病、 哦、 白血病就表现为血小板少啊，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肿瘤它侵犯了骨髓造血的地方也会引起血小板少， 造血功能差了、 哎、对，所以血小板少治疗是要根据你血小板少的原因来定的，具体说哪个食物就生血小板的这个很难说。 那咱就别想着先食补的办法了，因为如果真的您的血小板低而且这个值比很低，连续监测了几次之后都是这样的低、 嗯、 那就是真的低了哈、 嗯嗯、 这样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直接挂血液科的号就可以吗？ 嗯， 好嘞，那我们请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嗯，我是每周二上午啊出诊。 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孙婉玲，出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上午，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孙主任的帮助。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来到节目，和您说说用药安全之不要忽视名字上的一字之差。明天下午4:30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我们要再次感谢孙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嗯，谢谢主持人。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 走进漫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 胡林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西部低压控制偏南风，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首要污染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15至145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4级中度污染。 走进漫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影，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1、2、3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手心的温度，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 转的小路。